现在网民呢，听一些歌手的专辑，或者说想要下载一些他的新发表的单曲，可能需要通过付费的方式来购买数字专辑的收听版权。但这样很方便，可以即刻的把喜欢的歌手的歌下载到手机里面来收听喜欢的歌手的专辑新发的单曲。但回想一下，曾几何时，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听到一些喜欢的歌手的歌，可能需要买一盘卡带，买一张 CD。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一个迷你歌本握在手里的感觉也很不一样，而且呢，那也是在闲暇时光当中最美好的音乐相伴的时间。相信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你会听到，听得出来他的歌声，他是谁？哪怕是一首不太熟悉的粤语歌，也知道他是 Tracy Su 苏慧琳。下午的3:09，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周二下午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刚才苏慧琳的老歌《有谁像你爱我》，可能也会唤醒你想要听听老歌的心情。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下午的三点钟的时候，有人在广播当中听到 Beyond 的歌声，会感觉说好像给身体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女孩子跟我一样哈，当年的时候听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好像对于 Beyond 的印象都是来自于同班的男同学的随身听的耳机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会更多一些。我想起我的同学为了学唱好他们的歌，一遍一遍听磁带，然后还把歌词的后面标注上了跟广东话的发音非常接近的普通话发音的汉字，比方说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在他生命里生命里芳菲带点黑灰应该是这样写吧。 Longer than there have been fishes in the ocean, Higher than any bird ever flew, Longer than there ha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歌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欢迎你继续收听。 许巍在上个月的时候全新发布了一首单曲，叫做《我的爱》，也是由他本人亲自做的曲。我想是给期待许巍再次出新的网友朋友们送上了疗愈心情的一首新歌。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我的爱》是不是你的菜。 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而被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上。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我的爱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在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的网评也不错。有听友说呢，听着歌感觉猛一回头，那个面带着笑容神。许巍的新歌《我的爱》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在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的网评也不错。有听友说呢，听着歌感觉猛一回头，那个面带着笑容神情自若的少年，他始终都在，也始终安好。下半时段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许巍的新歌《我的爱》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在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的网评也不错。有听友说呢，听着歌感觉猛一回头，那个面带着笑容神情自若的少年，他始终都在，也始终安好。下半时段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神情自若的少年，他始终都在，也始终安好。下半时段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我们上班时间，这首歌交给一首复古单曲 Crack the Rock Elton John。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文学及图书方面。昨天，故宫出版社与凤凰艺术联合发布2019年度的故宫日历。中年的故宫日历选取故宫珍藏的福珠元素文物，寓意着美好富足的生活。记者了解到，2019年故宫日历已经开始上线销售，首印70多万册。据介绍呢，2019故宫日历以珠为主题，选取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中表现福珠与富足生活的文物，每个月一个主题，为读者呈现出一派金珠喜贺岁、盛宴长相欢的喜乐场面。艺术普及教育论坛暨表彰会议日前在2018北京演艺博览会主会场北京展览馆召开，当天也发布了戏剧教育教学法及使用教程、中外经典剧本集、课本剧精选三类19册戏剧普及教育教材即将出版发行。它的出版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普通中小学校培训戏剧老师和缺少实用教材的现实问题，填补了实施美育教育中的一项空白。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近日发布，共有双雪涛、飞行家、王占黑、空响炮、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张悦然、我循着火光而来、沈大成、屡次想起的人5部作品入选。最终的奖项得主将于9月20号的颁奖典礼上现场揭晓。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想无所谓，何 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永远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在金九银十的季节当中，在初秋凉爽舒适的天气当中去听一场户外的演唱会，这应该也是一场非常不错的体验。就像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在九月下旬的时候确实有不错的演唱会会在北京举行，比方说莫文蔚的2018角色演唱会会在9月22号，还有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演唱会也会在九月下旬的北京举行。所以看来看看你想选择哪一场演唱会，带着你所爱的人，带着你的家人一起去感受。下午的3点39分，欢迎继续回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交给两个完全不像是在唱歌的人好吗？因为他们完全是两个熟悉彼此的人在交谈，在聊天。有请卢冠廷、李宗盛，《如风往事》。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踏过的路里，交织笑声与眼泪，起跌的半生，辗转天喜与悲。 你看那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松。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往事里，又见像似乱水的情怀，仿佛飘远的一个我，游到身边，依一再旧情倾诉。想变改往事，因那所有的旧事，落印在现在的我。 你我如此相同，用歌声倾诉悲欢感动，就算有苦衷，点滴尽在不言中。请看那时间如风，